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琦善与义律在大沽会谈，除了达成三项意向之外，琦善还意外得知了两件事情。一是英军投递遭拒，延误了重大军情；二是广州十三行商欠案。 在大家江上，一条小船在前面开道，船上的差役把铜锣敲得锵锵作响，余音袅袅。钦差大臣出行，民船渔船避让。钦差大臣出行，民船渔船避让。船民们听到锣声如闻警号，赶紧摇橹荡桨让出水道来。半里远外，一条雕龙画栋的官船徐徐而行，船舷上插着兵权旗枪雁翎刀，船舱顶上插着五面宝蓝色镶红边官衔旗，那旗面上写有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字样。官船后面跟着三条哨船，载着随行的幕僚和亲兵。船工们迈着工步，闷声不响地用长篙撑船。大家将水擦着船舷，淙淙潺潺，与桨声、橹声混合成不疾不徐的乐曲。伊里布坐在舱窗旁，手中握着一本《全浙沿海险要图说》，静静地望着岸上的村庄和田畴，不时摇一摇手中折扇。他年近七旬了，眼角延伸出几条淡淡的鱼尾纹，下巴蓄着一尺长的杂色胡须，略微干涩的脸上散布着十几颗细小的老人斑。伊里布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仙鹤补服，腰系一条红带子，红缨官帽后面拖着一只脆生生的双眼花翎。伊里布的家系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觉昌安共有兄弟六人，俗称六祖。按照大清皇室的定制，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士一脉称大宗，其后代称宗室，腰束黄带子以示尊贵；其他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腰束红带子。伊里布是塔克氏第五子巴雅尔的后代，本应列入宗室，但是呢，他的五世祖拜因图和多尔衮过从甚密， 受到顺治皇帝的猜忌，因此降为爵罗。伊里布和道光皇帝是隔了七代的远亲，皇家的旁系血统传到他的父辈时，他们家已经是无权无势的普通齐民了。但是呢，伊里布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嘉庆六年，也就是公元1801年，以二甲进士步入官场。爱新觉罗氏的后人当中，当官的不少，凭自身功力考取进士的，那可是凤毛麟角。伊里布从七品通判做起，累迁至封疆大吏，是觉罗里的佼佼者。伊里布在签署奏稿和咨文时，总要写上“红袋子伊里布”六个字，以示自己血统高贵。尽管如此，伊里布却是一个秉性谦和的人，并不因为血统高贵而睥睨旁人，也不因为血脉疏远而仰视宗室权贵。英仪突然占领定海，朝廷敕令他挂钦差大臣衔，监管浙江防务。他接到廷记之后，立即乘船来到浙江。募兵张喜提着一把大铜壶朝前仓走去。这个张喜是天津人，50左右，中等身量，不留胡子，戴一顶六合一统瓜皮嵌玉小帽，穿一件轻薄竹布凉衫。张喜是伊里布的机要幕僚，刚接触的时候觉得平淡无奇，可交谈久了就会觉察到，这张喜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胸襟和视野远在一般人之上。此刻张喜挑帘进了前仓，举手投足雍容自然。一节相，喝茶吗？伊里布从沉思中醒过神来。哦，喝。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有件事儿，我正要请你帮我斟酌一下呢。张喜为伊里布斟了茶，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撩人坐在舞凳上，身子微微前倾，以示恭敬。伊里布说，英仪犯我海疆，闹成这个样子，这以你之见，最终如何了决啊？张喜搓着手指关节，语气平静地说，啊，武力促和。伊里布也做如是猜想，但是他没把握呀。哦，呵呵，何以见得呀？接下，在下以为本朝官兵以陆战见长，不惜海战，这英仪以船炮见长，他们向海上惊愕，南北窜犯，登陆袭扰，打了就跑，我军不能像陆战那样穷追不舍，将他们悉数歼灭，只能七省戒严，沿海营线全力防围，动静很大，收效却小。在下揣测，皇上圣心仁厚，不肯轻易累民，他继承大统时曾经小谕天下永不加赋，只要不加赋，国家的财力就不足以打一场大仗，这是其一。其二嘛，英仪窜犯本朝乃是为了通商，皇上意在禁烟，不再禁止贸易啊。只要英仪承诺不贩运鸦片，皇上就会晓之以理，动之以威，恩准通商。接下，如此一来，战火自然消弭于无形啊。伊里布直起身子，喝了口茶。皇上的谕令却是客妻归附舟山呐。杰相，在下没有经历过海战，拿不出归附舟山的主意，等待会儿到了镇海，您和浙江官员们商议一下，不妨听听他们如何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伊里布的仕宦生涯大半是在云南和贵州度过的。云贵两省是苗裔居住之区，大小土司们拥有世袭特权，经常竖旗杆站山头，拉帮结派，像山大王一样桀骜难驯，致使云贵两省成了事端多、叛乱多、绥靖难、治理难的省份。伊里布为政宽和，想方设法化解官府和苗裔之间的矛盾。他当云贵总督期间，云贵两省出现了少有的安定和静谧，道光多次给予他褒奖和优恤。几个月前，朝廷调他出任两江总督，伊里布府一上任，英仪就占领了舟山。他获悉之后反应极快，立马调1200安徽兵、800曹彪和600何彪驶赴长江口，部署在宝山和崇明岛一线。伊里布还调了1000江西府彪赶赴苏州筹建营务处，从江苏藩库和运司抽出40000银子暂充军费，备足军资火药，敕令辖区内的所有府县整治异地，确保文报畅通无阻。他本人则立即从苏州启程赶赴吴淞口，亲临一线就近指挥。伊里布的应变措施得到朝廷的积极赞赏，道光帝认为这么精干的封疆大吏必须用在刀刃上，受命他为钦差大臣，监理浙江事务，克期归附舟山。但如何归附，那可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啊！船行一个时辰之后，进入镇海县域，伊里布看见了昭宝山和金鸡山，两座山金江抱海，兀然而起。从远处看，就像守卫国门的哼哈二将，雄赳赳气昂昂，矗立在大夹江两侧，鹰睨虎视着港湾内的大小渔船。人们只要看一眼断层山壁、石砌堡垒、铸铁大炮和岗哨旌旗，立马就会明白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铁血雄关。这些穿透纸背的贴切汉字让人闻声见景，凛然生畏。镇海码头聚着一大群营衙的人，当官船驶向栈桥时，张喜道：一节相，镇海官绅和驻防营兵们好像倾城出动了，恭候着您呢。伊里布身居高位，却不喜欢排场，那是一种趋炎附势、迎风拍马的公开表演，明知无用却不得不应付的城市。他淡淡道：哦，呵呵，繁文缛节，几年故习，徒耗人力和时光而已。我改变不了官场规则，也只好顺势而为，承受人家的虚礼了。福建提督余不云、革职留用巡抚乌尔公额以及镇海县知县叶坤等大小官员倾巢出动前来迎候。500绿营兵挺胸凹肚站成两列，排钉似的那么齐整。当地保甲组织了上千百姓净水坡街黄土店道，在镇海城南门至码头的大道两侧设案焚香，披红挂绿，打出了恭迎钦差大臣的条幅和彩旗。当地百姓很少见到伊里布这么重要的人物，村夫村妇还有光屁股小孩们前呼后拥的来看热闹，竟然把镇海码头挤了个水泄不通。余不云年过花甲，脸膛微黑，嘴唇厚实，胡须疏朗，眼角上堆着断线似的鱼尾纹，红鹰大帽上缀着一颗亮晶晶的红珠顶带，领管后面拖着一根双眼花翎，袍服外罩着一件黄马褂。余不云的亲兵们举着4块官衔牌，分别写着他 太子太保一等轻车都尉、乾清门侍卫、福建提督。这些官衔牌显示着余步云的赫赫武功。他是四川人，年轻时加入湘勇，参加过平定川陕前白莲教起义，积功升至重庆镇总兵。道光七年，也就是公元1827年，余步云率军进入新疆，参加了平定张格尔叛乱，连克喀什噶尔、和田两座城，擒获敌酋玉努斯，获锐勇巴图鲁勇号，意思就是英雄，晋升为贵州提督。为了纪念那次胜利，九名功臣获得紫光阁会相的殊荣，余步云便是其中之一啊。道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33年，湖南苗民和广东姚民先后叛乱，余步云又两次带兵出征，跨省作战。因为功勋卓著，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加太子太保衔，在大清的头品武官中，余步云的声望和功劳仅次于国勇侯杨芳。依礼部当云贵总督的时候，余步云任贵州提督，他对依礼部十分尊重。一年多前，余步云调任福建提督，英夷占领舟山之后，朝廷敕令他持赴浙江，与依礼部共同归附舟山。依礼部一下船，余步云就学着脚笑眯眯地迎上前去，拱手行礼。 一杰相，我以为咱们天隔地远，再难见面了，没想到天地这么小，又碰在一起了。我本应出国百里迎牙，无奈老毛病又犯了，只好就地候着，还请一杰相见谅啊。 依礼部知道余步云的脚板上长了鸡眼，弯了长，长了又弯，无穷无尽，走路经常不得劲儿。他从随员手中接过两个纸包。 余公宝，我给你带了点云南白药和田七呀、啊。哦，你试一试，或许有用。哎呀，一杰相，你这么细心，连我这点小毛病都惦记着呢。还吹箫吗？嗨，每天忙得七荤八素，哪还有那闲情逸致啊。 依礼部自幼喜欢音乐，能照着公尺谱吹管子。他在云南的时候曾经请余步云等人到家里共度中秋，在海棠树下吹过一曲阳关三叠，吹得如怨如诉，余步云记忆犹新。闲扯了几句之后，余步云指着身后一位官员介绍道： 啊，一杰相，这位是乌尔公额大人。 哦，哈哈哈，久仰久仰。 依礼部一面拱手，一面打量这位倒霉蛋。由于新任巡抚刘运科还未到任，乌尔公额代行巡抚之职。乌尔公额50多岁，穿着二品官服，大帽子上却没有顶戴，这可是受了处分的象征，秃尾巴鸡似的。他的精神有点萎靡。 啊，早就听说一杰相乃本朝重臣，胸中有10万雄兵，每逢出现危局，您都当机立断，迅速形成对策，思绪周全，办事利落。只是天隔地壤，下官无缘目睹一杰相的容颜呐。 哎，吴大人，我也是吃五谷杂粮的，没那么大道行。这次英夷突袭舟山，震惊朝野，皇上要我和余公宝联手归附舟山，我是外来人，不了解浙江的物理人情，更不懂得水战呢、啊、这许多事还得请你赞相啊。 一番寒暄过后，伊里布准备登上招宝山巡视海防，马夫牵来了一匹全身乌黑、四蹄雪白的川马。于步云道：“ 一节相，我有脚疾，行走不便，只好骑马上山了。我备了鲜鱼，你做鲜鱼吧。” 他一招手，四个轿夫抬过一盛轻便的煎鱼。于步云在云贵山区剿匪的时候，练就了一套骑行绝技，他能在崎岖的山道上骑马行走。那匹川马是于步云特地从贵州带来的。伊里布对他知根知底：“ 你骑马上山吧，我呢想体验一下这徒步登高之乐。” 乌尔公鹅在一旁说：“ 哎呀，一姐相，这招宝山虽然不高，可却有320个台阶，您老70岁了，还是乘煎鱼吧。”“ 哎，我不老，这腿脚还利索着呢，既然来了就徒步登山，省得这些个便兵们说钦差大臣吃不得苦，连上山都要人抬着。” 于步云沿着马道骑马上山，伊里布和乌尔公鹅等人步行上山。一群官员和亲兵们擎着旌旗节钺前呼后拥。伊里布走得慢，边走边问：“ 吴大人，下官在。听说你们捉了一些鹰符？”“ 啊，是是是，捉了20几个呢。”“ 哦，怎么捉的呀？”“ 嗨，这也不是一次捉的。前些日子，有一条遗船在崇明岛附近触礁沉没了，10几个英国鬼子搭乘山板在海上漂了2天2夜，漂到了慈溪附近。他们没吃没喝的，不得不登陆觅食，被当地乡勇们给捉了。乡勇们把他们捆得跟米粽子似的，押到了宁波府。这沿途百姓比看社戏的还多呀，头裹皮的，扬沙子的，还有甩大粪的，打的那群鬼子满身污浊，臭气熏天。还有一个叫安突德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军官，舟山义勇给捉来的，用渔船送到宁波。宁波大狱给他们带了大号木枷，每天给点猪狗食、烂菜叶子。有两个翻鬼不堪磨难，鱼死狱中。 哦， 伊里布这眉头微微一皱。 那可有审过呀？ 啊，审了，大人。舟山义民还捉了一个叫布定邦的汉奸，是个广东买办，懂彝语。这家伙助彝为虐，为英军效力，本该按汉奸罪处死，但是咱们浙江没人懂英语啊，这英国鬼子又不懂咱们汉话。下官审问的时候只好临时启用布定邦当这个通事。 伊里布摇了摇头：“ 布定邦这种人没心没肺，背祖背德，心甘情愿为逆夷效力，只可暂用不可常用啊，最终还得一律处办。”“ 一介相所言极是，下官已经向广东巡抚宜良发了咨文，请他尽快物色两名懂英语的通事，迅速派往浙江效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接下来，为了尽快归附舟山，伊里布还做了哪些准备？琦善过境山东又遇到了什么事情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